为什么要让大家看这段影片哈？我想给大家一个审视哈，究竟谁是那个影片中的小熊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我们的孩子是那个小熊哈，然后我们要想尽办法保护他哈，结果没有想到他来到了美国，然后他来到了加州，你们知道吗？从2017年开始，加州大麻娱乐用合法化，所有的高中都有人在卖大麻。我们很害怕孩子万一不对了，然后混帮派。我们很害怕孩子，即使不出门，在家里面网路成瘾。哈，我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那个讲题，就是如何针对网路成瘾、手机成瘾。谁是片中的小熊？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的孩子，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的孩子好像就是那个可吞吃的人。事实上，我觉得在现今这个社会，我觉得父母才是那只小熊。我们很害怕失去孩子，我们很害怕失去我们的钱财，我们很害怕失去我们的工作，我们很害怕离开美国，回到自己的家乡又不晓得做什么。我有一个个案，他因为孩子在这边就是有碰毒品，然后到后来有一个另外一个同学在他们家 overdose 死掉了，吸毒过量死掉了。因为那个孩子怕有犯罪的关系，所以不得已才让他回到国内，回到中国。那个妈妈怎么哭着告诉我，她说我是风风光光的，她是爸妈都是博士哈，都是北大毕业的，我风风光光的来到美国，结果我现在忧忧愁愁，就是很不好意思的回到国内，我怎么对面对我的家乡父老，怎么跟他们解释？我说不要怕，只要信，所有的都会过去。觉得好像影片中那个小熊不是孩子，而是我们。中间有一个转捩点，就是当这个小熊送到攻击的时候，他有在做呼喊，对不对？他叫非常凄厉的叫声哦，主啊，救我！就跟彼得当时即将要沉沦在海上一样，主啊，救我！于是背后那个熊妈妈就出现了。不是我们能够对抗现今这个时代，不是我们能够去改变 Pomona 这个地区，而是我们的神。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呼喊，呼喊我们的神。你要改变这个地区，先从祷告开始，先从祷告开始。我们下一代面临前所未有的什么黑暗，面对压力的能力，我们下一代是缺乏的。你会觉得好像我们说所谓草莓族，你知道什么叫草莓？一压就完蛋了。我们的下一代好像没有像我们面对，可以有能力去面对压力，被女朋友甩了，就完了，动不动就是忧郁症、躁郁症、ADHD， 好像我们的下一代跟我们处的是不一样的。还有网络杀人游戏的泛滥，哦，我的孩子很乖，每天乖乖的在家里，然后躲在房间里面把门锁起来，不晓得做什么。我讲一个例子 ，James Holmes， 我们好像认为说，好学生就是功课好，这是一个功课好的例子哈。这个年轻人叫 James Holmes， 在多年前，他从 San Diego UCSD 很棒的学校，对不对？毕了业。然后到Colorado 州博士班，脑神经博士班，这个人想必是我们心目中的好学生，对不对？妈妈是护士，爸爸是一个公司的 CEO， 妹妹是学音乐的，看起来我们华人家庭中的好孩子。有一天，他被博士班 kick out 了，他人没有办法承受这个压力，他就认为他自己是小丑，于是呢，拿了一把枪到了一个戏院。杀了二十几个人。在台湾， 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台大毕业，知道台湾大学在台湾是顶拔尖的那个学校。台大毕了业以后，他到一个全台湾最好的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然后他也一直叫他的外号叫台大宰王。他认识女朋友，他不知道怎么就反正交了三个女朋友都在网路上认识的，最后一个女朋友要跟他分手，于是他有一天拿了一把刀在女朋友身上杀了二十几刀。他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好学生。这一个个案，失业男在前三四年前，有一次他工作 lost 就是失业了，失业以后呢，结果呢到那个想要吃牢饭，到那个游戏场看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就把他杀了，叫割喉之狼。这个你们可以从这个照片看到，他警察在哪里逮到他？网咖。你知道网吧，网路游戏成瘾者，他杀了人还不会去逃跑，还在打游戏。这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以为在教会会好吗？哎呀，我们还有每次我要跟你们，我觉得你们教会非常棒哈，你们敢邀请我，表示你们跟这个世代是有密切结合的哈。很多牧师告诉我说：“哎，你没有不会啦，我们教会的孩子都很乖啦，没有问题啦，是吗？”Winnie Houston， 他的妈妈是牧师，从小在教会唱诗班长大。我觉得他是一个最会唱歌的歌星，可是他在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抉择就是结婚，嫁给了一个毒虫叫 Bobby Brown， 从此以后跟毒品结下不解之缘。他曾经接受美国电视台的访问，他说他每天都在祷告，每天都在跟毒品奋战。刚才弟兄有报告 homeless 是怎么来的？我不瞒大家，我儿子做过 homeless， 所以我对 homeless 有个特别的感情啊。他做过 homeless， 但他后来回到家，他告诉我说：“妈妈很奇怪，这些 homeless 他们都有家庭的，他们都有孩子的，可是呢，为什么家人会把他抛弃？”其实大部分不是酗酒就是嗑药，家人受不了了，只有把他们放弃。我没有放弃我的孩子，所以我的孩子可以从 homeless 到今天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他也从小在教会长大。说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2012年的时候，在美国的 Sandy Hook 这个小学，有一个年轻人才十几岁，拿了一把枪。他跟母亲有一点冲突，于是到了母亲教孩子的地方，专门针对幼稚园的小孩，杀了十几个幼稚园的小孩。曾经有一个爸爸，他说他把孩子看着他孩子说啊 ，Daddy goodbye goodbye， 他送他上学。没有想到从此以后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孩子。凶手不到20岁，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这些孩子他没有问题，可是他的爸爸妈妈看不到他们。这孩子的父亲母亲没有想到从此以后天人永隔。这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好像我们现代的父母活在恐惧中，我们害怕。其实很多不管是传道人也好，或者是会友也好，或者是基督徒也好，当我们踏不出去的时候，我发觉到说，我这一次在一个杂志，一个举目杂志有谈到一个就是勇气，就是恐惧。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还是活在恐惧中， even 我们是基督徒。但是耶稣在现代我们所处的环境告诉我们什么？不要怕，只要信。圣经有一段经文描写一个管会堂的，我觉得这个耶鲁就好像我们现今在做的一样。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缺乏的人，我们能够来到美国，相信不是一个缺乏的人。圣经怎么说？他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耶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的脚前，再三的恳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就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使她痊愈，可以得活。”这个耶鲁有没有信心？有信心。有没有地位？有地位。 于是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在他准备接受耶鲁的邀请到他们家医治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一个血漏妇人来插花的事情。这个血漏妇人，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在教会里面讲到这个，讲到医治释放，就一定会提这个血漏的妇人。我们今天的，所以今天所提段的一个经文就是神迹中的神迹啊，就好像是一个大包裹里面一个小包裹，这个大包裹原来就是要去应那个耶鲁的要求去救他的孩子，结果没有想到在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这个时间有耽误到了，我们把这段经文再念一下好吗？请。还说，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医治血漏妇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要就发生了一件事情，他们有人来告诉他，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医治血漏的妇人的过程，血漏妇人还在讲话的时候，马上就有人说：“哎，不用去了啦，人死了，去什么去？”这个就是一个场景哈。然后呢，但是耶稣还是一样哈，虽然人死了，可是他还是去。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扰乱，就有很多人大大的哀哭泣。哎，好，你知道他是管会堂的，管会堂的其实人缘很好哈，跟 homeless 是不一样，是跟 homeless 相反的人哈，就是管会堂的人。然后他们扰乱哭泣，那耶稣告诉他们说，孩子没有死啊，只是睡着了。他们就说啊，你在说笑话，怎么会呢？好，耶稣就把他们撵着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跟跟随的人进到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打起来，吉米起来，古米起来，翻出来就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位闺女起来，他们就大大的惊喜。他这边有特别标示说，他那个小女孩已经十二岁了。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叫不要叫人知道这件事情。圣经上特别对这个耶鲁有一个描述，就是描述他是管会堂的人。什么叫管会堂的人？在现今我们这个华人教会，可能就是长老，好，可能就是执事，可能就是牧者，就是他是一个什么 somebody， 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也许在大学教书，大学教授，或者是什么，就是他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他是一个被人尊敬的人。我们今天能够来到北美的哈，基本上都是不是能够到这个地方来坐在这里的哈，不管你现在的身份是什么，相信你也是个什么，你也是一个咖叫什么，就是角色哈。管会他的人名叫耶鲁，来到耶稣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的脚前，再三的恳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 OK， 停在这里。管会堂并没有自我介绍哈，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啊，你好，我是某某某教会的长老啊，我是个管会堂的啊，我的会众有多少？”没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见耶稣？父亲，对不对？他说：“我的女儿快要死了。”耶稣看重父母的身份，从来不拒绝。耶稣不管你的地位是什么，他看重的是什么？你是个父亲，你是个母亲。在圣经中有一些记载，所有记载只要是父母凭着他的身份来跟耶稣祈求的，几乎耶稣从来没有拒绝。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即使你是一个迦南妇人，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了，甚苦。”记不记得有一个迦南妇人？结果呢，那个耶稣说：“哎，你这个你是迦南人啊，我怎么可以医治你啊？”他说：“狗掉了什么碎渣子，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医治他？有。即使他是一个被人 就是好像我们这边不晓得该怎么，华人在华人来讲的话，好像是可能就是坐在我先生旁边那位弟兄哈，那个 homeless 哈，或者说不是我们所可是他是一个母亲啊，他是一个母亲啊。耶稣怎么说？你的信心是大的。耶稣给他这个妇人一个，等于是嘉奖他，你的父亲是大的，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耶稣连面都没见到，他的女儿就好了。还有另外一个人，他本身是有地位的，但他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做官的。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的。那个时候呢，其实他刚开始是带到门徒的面前，结果门徒呢没有医好他，那个父亲还是不放弃，他就直接去找耶稣。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哭喊着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立刻流泪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也是一个父亲的角色，他承认他自己信不够，他三番两次求门徒医治没有办法，他觉得他信，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寡妇。你知道什么叫做没指望？就是寡妇死儿子啊，而且已经死掉了。这个人也是一个母亲，他说有一个死人被抬了出来，就是拿因城的寡妇。这个是母亲的独生儿子，他母亲又是个寡妇，在城里面有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这个寡妇是个有人缘的，大家都可怜她。这寡妇也许是一个很敬虔的妇人。这个神迹非常特别哈，这寡妇有没有求他？有没有求耶稣？没有，对不对？我们前面几个都是有求耶稣的，这寡妇没有求啊。你知道为什么寡妇不求？求了也是白求。我们有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好像没有指望了，祷告不下去了，因为祷告了老半天也还是一样，祷告不下去了，我连求都不想求了，已经死，就是死心了，没救了。但是耶稣主动看见那寡妇，就怎么样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不要哭。寡妇一定出了，这叫拿因城的寡妇，拿因城是一个喜乐的城，就寡妇一直哭，就好像美国是一个，美国加州是一个喜乐的这个黄金州，可是我家庭不幸福，我还是哭。那死人就坐了起来，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这个也是一个母亲的角色。耶稣从来，圣经记载，只要是你以父母的角色跟耶稣求，耶稣从来不拒绝。但是关键在哪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很辛苦的。这个辛苦就是你必须要付一个代价，这个叫做等待。我讲一下这个场景哈，当耶稣应着耶鲁的要求，就是经过一个市场，然后可能要走，那很多人就围着耶稣嘛，因为可能耶鲁带了很多人来跟耶稣求。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呢偷偷摸了耶稣的衣服，然后那个是血肉的妇人，结果耶稣就说，哎，谁摸我？就妇人就出来了，就说，哦，是我，哦，那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就在里面做见证了。你们想象一下，耶鲁当时在哪里？在耶稣的旁边，对不对？请问你，如果你是耶鲁，你会心里怎么想？他在那边等着，快呀，快呀，快呀，赶快去救我女儿，都要死了，你还在听他讲，还在做见证。耶鲁的心其实是焦急的，就好像我们很多的父母，我们在等待孩子恢复，等待孩子好，可是我们通常有一个幻想，我说这个叫做被宗教灵捆绑，你只要为我孩子祷告一下，他就马上就好了。耶稣要你付一个代价， 就是等待。耶鲁心里一直在想，这个血肉的妇人一点地位都没有，也不是根本就不认识，因为他圣经上记载他是把自己封闭十几年，因为在当时来讲血肉是不洁的，这根本就是一个 nobody， 那你居然还依他，还要他做见证，依他就算了嘛，赶快依就赶快走了，没有还要他做见证。耶稣心里在想，为什么你可以救血肉的妇人却不救我的女儿？是我叫你，我求你，求你的，求你到我家，哎，不是他，哎。我觉得在所有的我们为人父母，一个最大的一个考验，不只是为人父母，一个身在苦难中的基督徒，你最大的考验是什么？是等待跟信心啊。我们小孩子等等等哦，两三岁了啊，赶快到 kindergarten 哈，就稍微松一口气。然后到了小学，哦，初中、高中念大学，我是不是可以哦？念了大学，总算念了个 graduate school， 哦，总算可以，他可以独立了。我们一直在等待啊，等待信心是为人父母最困难的功课。怎么说？有两个人，一个是管会堂的，一个是血肉的妇人。但是耶稣怎么样都医治，对不对？通通医治。他们这两个人都必须要经历等待，等待跟信心。血肉的妇人等了几年？12年。耶路也有必须要经过等待，那个煎熬。耶稣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耶稣看重什么？他的价值观并不是因为你是身份我就要怎么样，他看重的是什么？是需要胜过财富地位，你需要什么？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他看重的是生命胜于所有的一切。圣经记载的很特别哈，这个耶鲁，我们在刚刚有念的经文看到说他是怎么样，12岁，当他降生的那一刹那，这个血肉的妇人开始漏血，开始失去生命。当这个耶鲁的女儿耶鲁获得这个生命，血肉的妇人失去生命，病情，那个女儿是忽然得病，就是很意外的哈。我们生命中有一些意外，但是这个妇人她是久病12年。家庭呢，这个我们可以从经文，你看她走了，还哇一堆人为她哭哈，有一堆人陪着耶鲁哈，表示什么？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就是某一个角度看是我们她是富二代哈。然后呢，我们圣经上又描写这个血肉的妇人，她是耗尽所有的积蓄都没有办法得医治，换句话说，她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人。人际关系呢，众人簇拥，众人关怀，她女儿过世的时候，咽没有气的时候，一堆人在为她哭啊。圣经也有记载，一堆人跟着耶鲁去求耶稣啊。但是这个血肉的妇人，因为她得的是血肉的病，所以她这12年来过着是离群所居的一个人的生活。两个是完全不同的 lifestyle， 但是圣经把它放在一起，放在一个神迹里面，又有一个神迹。耶稣在跟我们说什么话？耶稣在跟我们说什么话？但是旁边的人又怎么说呢？还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家里说，哎，女儿死了，不用去了，你何必再去劳动先生呢？何必再劳动主呢？你不用了。但是耶稣怎么对耶鲁说？不要怕，只要信。在我们等待的过程当中，不是哦，我们只要哦，我们就是躲在房间里面祷告，我们只要听耶稣的声音，没有这回事哈。在你等待跟等待的过程当中，你会听到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告诉你说，你女儿死了，没希望了啊，这个吸毒的海洛因必死了，一定要去戒毒所，一定要干嘛，一定要干嘛，没有希望的。另外一个声音，耶稣告诉说，只不要怕，只要信，把你心中的恐惧拿走，你只要相信我。我们在我们做决定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两种声音，基督徒 免不了、哦、一定会有两种声音。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儿子刚吸毒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家回台湾跟我爸爸， 我爸爸怎么说？你怎么教孩子的，教成这个样子？是不是你以前那个时候在广告公司的时候忽略掉了？是不是你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坦白讲哈，在我这个过我寻求帮助的过程当中，我牧师又介绍我一个，叫我看一个那个什么家庭辅导。家庭辅导打电话给他，又求助无门。他告诉我说：“哎，你那个家庭辅导说你以前做了什么？你的孩子会这样？为什么你的孩子吸毒？”我坦白讲，我那个时候真的很想挂电话。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就碰到了。所以当我现在在做辅导这些家庭的时候，我从来不问为什么，因为已经发生了。很多家长就是不是我，是不是我单亲的关系，所以我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我哪里做不好，哪里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不是 ，It just happened。不要去听这些声音，因为你痛苦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人的声音真的都不要去听它。我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姐妹看到我，你孩子好吗？我都很想掉头就走，我没有办法受安慰。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你关键在你要听谁的声音。你可以做一个选择，你选择听人的声音，还是选择听神的声音，这是一个关键。今天这个讲道，你们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记得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很多礼拜天讲到礼拜三就忘记了哈，等不到下个礼拜了，你们可以做。但是今天请你记得这六个字，不要怕，只要信。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不要怕，只要信。失去了工作，我们会害怕。孩子有状况，我们会害怕。老公有外遇，我们会害怕。我们活在一个恐惧中，即使是一个黄金周，我们心中还是有恐惧。但是今天耶稣告诉你，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可以救管会堂的女儿，耶稣可以救一个血肉妇人，耶稣今天也可以救你，救你的你所爱的家人。关键在你要听谁的声音。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很感谢主哈，我在华神最后一年，我去拿硕士科的学位。最后一年，因为我觉得到时候人的安慰其实都是有限的。刚好我因为我每次我住尔湾哈，尔湾开车哈，也是经过57到10号，那华神是另外一个到 West Covina。我在华神最后一年修了一堂课，那是我最痛苦的时候，那个叫教案写作。教案写作就是写约伯记。我以前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都在教会服事哈，我都会把那个他跟那个朋友之间的对话，我都把它跳开啊，呼隆隆念过就好了，然后头跟尾比较精彩哈。可是当我在撰写研读约伯记的时候，我发觉到说，约伯跟他的那三个朋友的对话，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我从约伯记神的话当中，我得到极大的安慰，我今天才可以走过。所以神的话是真的是可以安慰人啊。你要听什么样的声音，这是一个抉择。耶稣顾念父母内心深处的忧虑，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在这个关键，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不是耶稣不会说不管你的，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很留心听看耶稣有没有为你开一些小窗户，让你知道他与你同在。坦白讲，我并不是那么有信心哈，我跟大家一样，我都是虽然我是传道人，但是我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我常常会留心看看耶稣有没有为我开在黑暗中开一些小窗户，让我知道他的同在。坦白讲，在我陪伴儿子的过程当中，跌跌撞撞，耶稣真的有为我开一些小窗户，让我知道他是与我同在的主。譬如 那个时候，这个过程实在太多太多的神迹哈。我儿子在，因为刚好弟兄有讲到 homeless， 我儿子在住 在 homeless shelter 的时候，在 Salvation Army homeless shelter 的时候，他那里面也有听到福音啊，有教会的人去那边跟他传福音啊。那在我儿子他，他有，因为他基本上我们是有一些策略，我并不是儿子到 homeless shelter， 并不是我把他抛弃，而是我希望他能够得到他吸毒所付的代价。那他在 homeless shelter 有听到福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那个时候有在，因为他基本上他是还不错的孩子嘛，然后 homeless shelter 的人有帮助他去找工作，去社会安全局找工作，就他有得到这个 food stamp， 还有什么 bus ticket 什么之类的。那就我觉得时机应该是到了，于是我想把他接回家，看他有没有悔改，就他真心悔改。你知道他为什么悔改吗？他说：“你知道我坐巴士的时候，我的 wallet 整个 wallet 被爬走了，他的 drive license、food stamp 什么都不见了，就在他要回家的前一天被爬走了。”我说：“这就是我们神达到，就是你看，你必须要为你的选择付代价。”我常在讲说，我儿子死在路边都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啊，他什么都没有。在同时他回到家一个礼拜以后，我帮他报那个我们教会的一个课程叫 Rooted 扎根系列。我记得那个时候是礼拜三晚上上课，就礼拜三早上他接到那个通知说有人捡到他的 wallet。 所以我儿子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从此以后他不敢不来教会。所以这也是神为我儿子开的窗户，不是吗？你们今天，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有困难的，你们今天来到这里听一个叫王倩倩的讲道，也是神帮你开的一个小窗户。神真的是有与你同在，告诉你不要怕，只要信。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当耶稣来到耶鲁的家里，那很多人就嗤笑耶稣哈，他说，然后哎呀，这怎么可能嘛？已经，那很多人你知道，那个时候都已经孩子都死了，所以有很多人就哭啊，然后还有哀嚎啊，还有咒怨啊等等，表示这个孩子应该死一段时间了。那他们就笑耶稣说这个不可能的。耶稣做了一个动作，耶稣把他们都怎么样撵了出去，有带谁啊？孩子的谁？父亲，还有什么？母亲，对不对？我后来做，我现在的我做 drug counselor 哈，我通常我做 family counselor 的时候，我说有没有父亲，有没有母亲？有，除非是他单亲哈。我说父亲母亲一定要来见我，如果妈妈来爸爸不来，通常都没效。父亲母亲，父母的同心可以改变孩子的，所以父母同心很重要，教会的同心很重要。有两种人可以看到神迹，第一个是孩子的父母，还有另外一个人是什么人？跟随耶稣的人。如果你不相信耶稣，耶稣复活的时候显现给谁看？门徒，对不对？你要见证神迹，你必须要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两种人，第一个，我想耶鲁的妈妈大概没有去，耶鲁的妈妈，不就是耶鲁的妈妈，耶鲁的太太，那个小女儿的太太应该在家里面照顾小女儿嘛。耶鲁去找耶稣，对不对？但是耶稣还是请妈妈进来，因为夫妻要同心。父母的同心和跟随主的人才是神迹的见证者。我看不到神迹啊，因为真的是信心的问题。信心是很重要的。耶稣并不是不管我们的孩子哈，当那个小女儿恢复的时候，耶稣做了一个吩咐，就是当他孩子恢复的时候，耶稣怎么吩咐？说拿东西给他吃，对不对？耶稣并不是不管我们的孩子，有的，他知道我们的孩子缺乏什么。他会，我说我常在讲哈，其实我当我写了两本书哈，一个叫《上瘾的真相》， 我今天有带来哈，就是当我陪伴孩子成瘾者，不是只有我后来发觉到说，不是只有毒品的问题哈，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成瘾就是灵魂的生病啊，灵魂我们身体生病了要找谁？找医生对不对？啊，你们红白卡是吧？红蓝卡要去找什么样的医生好？但是我们灵魂生病了要找谁？找耶稣对不对？到哪里找耶稣？教会。耶稣顾念这些人的需要，拿吩咐，拿东西给他吃。这个，我又讲一个，我那个时候从 homeless shelter 把我儿子接回来的时候，我发觉我儿子变胖了哈。我说：“哎，怎么会变胖？”他说：“你知道 homeless 哈，吃得很好哎。”我说：“啊。”他说：“哦，真的是教会哈，都很有爱心哎，有 Chinese food， 有印度餐，有那个 Korean food， 就到不同的我们在那个 Orange County 哈，这不同的地方有供应我们食物哈，拿东西给他们吃。”我说：“我都有的没运动哈。”他觉得人生后来真的是遇到谷底了。我说：“遇到谷底了，我儿子真的是才开始想到说啊，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就开始有不同的抉择，我们就开始帮助他。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我发觉到说，吸毒，不是一个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什么？是有很多很多的成瘾，你不知道的。瘾就是什么？隐藏的疾病，对不对？就是灵魂生病，也包括什么？网络成瘾，还有色情，色情真的很可怕，还有赌博。好，我们说成瘾有三大类，一个是物质类的，香烟、酗酒、吸毒，还有一个行为类的，行为类就是赌博、网络、色情，还有运动，运动是好的成瘾哈，敬拜主也是好的成瘾哈，工作，贾伯斯工作成瘾哈，还有另外一个叫情绪类成瘾。什么叫情绪类成瘾？就是家暴，好，还有那个 denial， 还有负面。你看有些人就是。一定要老是说别人的坏话哈，牧师讲道也批评论断一番哈，就是从他口中出来的都是负面的，这也是情绪类成瘾。成瘾不是只有毒品而已，所以因为这个样子，我就开始研究其他的成瘾课程，于是慢慢就有其他的个案来寻求帮助，于是我就写了两本书，第一本书叫《上瘾的真相》，你知道这本书在台湾卖了多少本？16000本。16000本，你知道基督教的书你要卖到1000本就算是畅销了。当我的孩子恢复的时候，耶稣有顾念孩子的需要，也有顾念这个世代的需要。圣经还有另外一个父亲跟耶路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父亲叫做亚伯拉罕。我们好像我们就是想尽办法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但是圣经有另外一个父亲，他居然把孩子送死啊，献祭啊，这是什么样的父亲啊？这个父亲叫亚伯拉罕。为什么亚伯拉罕做得到？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是神告诉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神说，请亚伯拉罕怎么做得到？居然把孩子献出去，你知道献祭是要死的。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信心啊？我们刚刚看到耶鲁，对不对？我们想尽办法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可是现在又跑出了另外一个父亲，居然把孩子作为燔祭献上。为什么亚伯拉罕做得到？也是跟他之所以成为信心之父，有两个原因哈。什么叫做信心？信心，亚伯拉罕他愿意把心甘情愿的把他的儿子那个时候应该差不多 teenager 的时候，就是像我们现在最麻烦的 teenager， 信心亚伯拉罕做得到，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说 even 我把那个以撒给杀了献祭了，可是神会叫他复活，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如果你们有读圣经知道，以撒并不是，当他以撒降生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跟撒拉都没有办法受孕的，他认为这个是以撒是神给的。我们不是把儿女是什么耶和华的什么产业不是吗？既然儿女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亚伯拉罕可以做得到。当我把儿子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有那个亚伯拉罕的心情啊。主啊，这个孩子是你的，你可以叫人从死里复活，你必定可以叫我的孩子从任何的成瘾捆绑中复活，因为他是你的产业。如果在座我想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如果你相信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你就可以做得到。如果你真的相信，我每次在教会唱诗歌的时候，我都有一点心虚哈。什么叫心虚？刚才有一个诗歌，我要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我就常常，我每次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主啊，我有没有全心全意来爱你？为人父母也是一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子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我有没有真的是把我的孩子献上？因为这是你的。我们常常听到孩子，哇，恭喜你要上 UCLA 哈，恭喜你孩子考到大学，恭喜你孩子做医生，哇，恭喜你啊！事实上，这都是耶和华的，不是吗？哦，你的孩子混帮派，你的孩子叛逆，你的孩子无所事事，考不上大学，这也是耶和华的，不是吗？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把它交给主。圣经上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哥林多后书4:8-10，请。当我感到四面受敌，我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就跟那个寡妇一样，我是为了孩子移民的，结果孩子出这种事情。但是耶稣怎么说？我们身上藏，保罗说，我们身上藏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个什么意思？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讲，就是 Facebook 的意思。我们有很多，我有 Facebook， 我 Facebook 粉丝有好几千，就是 Facebook。 你要死了你才可以见主的面。什么叫死了？你要把自己的老我，自己原先你的脑袋里面的东西，你要让它归零，你才可以见神的面。我们今天谈了很多观念，对不对？儿女是耶和华的，把孩子献给主，意思就是跟我们天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你知道圣经，基督徒要读经一个非常宝贵的讯息，就是圣经所提的价值观跟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必须把我们原来的价值观给放掉，我们必须要非死不可。 Facebook 就是翻译中文就是非死不可，非死不可，你才可以看到什么？神的面，你才可以看到 神的 face。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该死的人。坦白讲，我觉得我的信心，我爱主也不见得比我儿子好到哪里去。我们都是该死的人。不管你现在遭遇到多大的难处，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世界上，进入永恒，迟早都会死的。但是如果你现在把你原来的价值观置之死地，你才可以后生。中文讲得很好，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就是 Facebook。 你不用怕， 你要放手。我说对孩子要放手，不要放弃，永远不要放弃。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的孩子，但是我放手让他接受他错误的选择所经历的结果，但是他走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旁边，我没有放弃他，因为他在 home day shelter， 我也没有放弃他。放手仰望主，一切都是恩典，不是我能够做什么啊！你妈妈很了不起啊！你陪伴孩子，我说没有，真的没有。我只是 walk with God， 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孩子的心啊。我可以限制他的金钱，我可以限制他的交友，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所有的一切都是要从心灵开始做起。我在今年的一月，我写了第二本书，叫《上瘾的治疗与陪伴》，我今天有带来哈，就是从心灵开始。他说：“哎，我没有成瘾啊，我要这个，我孩子也没有上瘾，为什么我要看这本书？”你是基督徒吗？你要去处理灵魂，你要 ready 好，神会大大的祝福你们教会。当你们准备好以后，上瘾的治疗与陪伴其实就是一个心灵手册。我说我们征战的不是这两本书，都不是讲毒品哈，都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处理，如何做陪伴的工作。瘾不是只有毒品，瘾包括了，我这边还有也有提到，第二本书每一个 chapter 都有一些讨论的题目，你们可以拿来给未信主的。比如说你还没有信主的人家翻圣经，他会有自卑感，知道翻来翻去他翻不到怎么办？可是这本书你可以在无形之中把信仰的观念带进来。上瘾的真相，这是第一本书。第一本书在台湾已经卖了16000本，也因为第一本书的关系，在我陪伴的过程当，我不是讲见证哈。通常我在教会里面会讲一点点我的见证，但是我书上讲的非常少，因为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我们很喜欢听见证哈，哦，谁谁谁可以，哦，倩倩的孩子可以复活，你的孩子也可以，不用怕。我跟你讲，真的每一个不一样，没有那么简单呢。所以我教导的是如何让他们的灵魂苏醒。第一本书《上瘾的真相》，它能够卖到16000本，绝对不是只有基督徒捧场哈。他居然买这本书，绝大多数都是非基督徒。可是你们知道吗？这两本书都是基督教的辅导书。我第一本书最后一页是一个祈祷文，如何为悖逆的孩子祈祷。我在一个地方法院演讲之后，一个爸爸告诉我，他拿这本书让我签名哈。他说他的为什么在地方法院？因为他孩子吸毒被逮捕啊。所以他法院强迫他要来听我的演讲。他说他去一年前，他还不是基督徒，他就买了这本书，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他就每天用我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为他的孩子祷告。结果你知道吗？他孩子后来就好了，顺利进到大学，快要毕业那个时候，他也信耶稣了。他不但他的孩子好，他也信耶稣了。所以他来见我，他也谢谢我。我没有想到，这是超乎我的所求所想。我只是把当时我替我儿子的祷告文放在这本书上。那这本书也有很多的教官，因为很少用华人的观点写这个成瘾的，所以有很多的教官，很多法院的关护人也把这本书拿作参考资料。这些都是未信主的，他们有机会知道，最起码他们可以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奇妙伟大的神。我有一次在一个台北新生命小组教会，也蛮大的一个教会，然后主日讲道，他们邀请我，那个教会大概2000-3000人，他那个时候邀请我的时候，他们来了多少慕道友？265个，比在座的还要多慕道友，其中有很多都是我的读者。所以我到各个地方去讲道，我不大用传道这个名字，我用老师。所以其中还有教官受洗的，你知道在台湾就是管孩子的学校，管孩子叫教官呢，教官也投降了，说孩子管不住了，只有交给主。所以后来那个教官受洗，我才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做的布道会。放手仰望主，一切都是恩典。 我今天有带来哈。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请我们在。神安慰我们，并不是叫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安慰。神安慰我们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别人得安慰。神安慰我，让我儿子恢复，让我们婚姻，我今天也有来，让我们的婚姻关系恢复，并不是只是叫我们哦 happy family， 哦孩子好棒棒，不是的，而是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安慰。你或许在讲说，哦，那我怎么样成为别人的安慰？我孩子很好啊 ，OK， 那你就思考一件事情，请记住，如果你要回应神的呼召的话，你生命中有没有什么难关？你靠着主过去的，如果有的话，这个难关就是你的安慰，这个难关就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不晓得有没有，如果你曾经失业过，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失业一年了，找不到工作。所以他特别来安慰那些失去工作的人。人的一生有两，大部分人的一生生命的旅程有一个旅程，就是你这个一生，你为了教会也好，为了家人也好，为了你的事业也好，打拼，这是人生的旅程，好不好？很好。但是人的一生还有第二个旅程，这个第二个旅程就是为主而活的旅程。第二个旅程可以带来真正的平安跟喜乐。很可惜，有些人一生只有经历过第一个旅程，他没有经历过第二个旅程。关键在哪里？怎么样从第一个旅程转到第二个旅程？你们在座很多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你们应该要开始人生的第二个旅程。这个中间的转捩点是什么？苦难，就是苦难。你没有经过苦难，你很难成为别人的安慰。去寻找你的苦难啊！我的一生没有任何的苦难 ，OK？ 那你就去安慰别人，从别人的苦难当中认识神。有一句话我很讨厌听哈，当我还在苦难的时候，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这样讲，所以你们千万不要用这句话来安慰那些还在苦难的人哈。这句话叫做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啊。倩倩，你的孩子吸毒啦，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啦。我通常我在那个时候我说，那你得益处啊，你来走走看。这是我很痛恨的一句话但是当我自己走过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句话是何等的真实。我自己走过，你知道圣经，我以前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做万事？万事包括什么？包括好事啊，但是万事也包括另外一种事情叫坏事，不是吗？这个万事有好事，哇，感谢主啊，神让我找到工作，神让我的孩子很棒，神让我婚姻美满，哦，神让我得财货，感谢赞美主，这是好事。但是坏事也有啊，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关键在哪里？就是爱神的人，这个爱神的人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当我自己走过这个走过这么多年，我才知道这句话是何等的真实。因为神呼召我对这个世代说话，所以让我经历过这些。有没有帮助？当然有帮助。这个帮助不是说我孩子很好哈，这个帮助是我认识神，我就更有把握。这是我们家哈，哎，我先生举个手好吧，回一下。我先生有一次哈，他买了一个，花了$300，买了一个树叫莲雾树，就是在左边这个，对，左边这棵树哦，小小的莲雾树，花了$300，买回来被我骂死哈，这么贵。他说：“哎，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在美国吃不到莲雾哈，我们很想念台湾的莲雾啊。”那我说：“你这么贵，这会不会长出来啊？因为莲雾不好长啊。”他说：“没有关系，这个卖莲雾树的人告诉他一个秘诀，就是你要种进去的时候，你这个种进去这个地方砍几刀的根部哈，多砍几刀，然后你种进去就会长了。” 我就好吧，姑且相信哈。结果他就真的是中进去了哈，他就砍了几刀，中进去了。就我跟你讲，真的是不到一年，我们就吃到莲雾了。这就是这个莲雾啊。现在这个莲雾树更大，这个莲雾树不但是要砍几刀，而且还要修剪哈。我就每天在那边把这个不要的那个枝子修剪掉哈，砍几刀，修剪，才可以结果子。基督徒也一样，基督徒也一样。但是关键在哪里？我们不能够避免苦难，但是在我们修剪的过程当中，神与我们同在。我讲一个故事哈，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这个叫盖，是我儿子的好朋友，他们当时一起吸毒。他为什么留胡子？因为没办法刮胡子，不会刮胡子。他比我儿子大3岁还是4岁。我儿子过关，他没有过关。为什么？因为他 overdose。他比我儿子更好，他想到说我要戒毒，所以他在家里面把自己关起来，关了3个月。3个月妈妈讲说 OK， 你要多运动啊。所以他妈妈给一个脚踏车，他就从 Irvine 骑到 Santa Ana， 然后打一针，晚上回家，当天晚上 overdose， 脑袋2/3不见了。他比死还惨。在今年的3月，不只是只有他，我有辅导过一个个案，一个家庭，那个家庭 long story， 孩子很棒，孩子。也是 overdose， 把自己锁在有一天晚上把自己锁在那个浴室里面，第二天早上起来死在浴室，海洛因。这个也是一样，他只会这样子比，他不会讲话，很难哦。大学毕业，所以我们真的不只是在一个灵魂哈，也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征战。我现在南加州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团队哈，就是。我已经带了他们4年了，那大部分有些都还蛮成功的，也有恢复的，但是也有没有恢复的。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孩子？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以撒，我为什么要提这个故事？当我儿子，被我半强迫的送到戒毒所 rehab center 的时候，我刚刚不是讲他在家里吗？那个时候我儿子一直想出来，他是想离开。结果他打电话给这个 guy， 那个名字叫 guy， 他说你可不可以来接我 ？guy 说好，我来接你，因为我不愿意接我儿子出来。结果呢，当他隔一个礼拜再打电话去的时候，是他爸爸接的，说他 overdose 在医院。如果那个时候盖没有 overdose 在医院的话，他把我儿子接出来，我不敢想象。为什么说我说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经历对我个人生命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我不能说感恩啊，因为的确是有孩子失去生命，这真的是一个对我常在讲，每一个个案我都要花个4年到5年，是有孩子失去生命。他说：“我儿，神必为他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多年后，我去看他的妈妈妮娜，妈妈，他妈妈就把我说：“我可不可以把你的故事去做分享？”他说：“可以。”他给我一堆那个 drug test， 就是验毒的。他说他儿子不需要了，他儿子不会再吸毒了，这就是 handicap。我问他说：“那你年纪大了怎么办？”他说：“他有个妹妹，妹妹可以照顾他。”何等的真实，在我生命中。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服事？我要写书，我要做这个在一般人来看难度最高的，就是我在我生命过程当中，的确是有孩子成功。在今年6月。我有2个孩子，就是我所辅导的个案有2个大学毕业，那还有一个去年毕业，今年拿到 teacher credential， 做老师，做数学老师，算是很成功的，也结婚了，也有孩子过关的，但是也有孩子没有过关的，也有孩子还在挣扎的。所以我们在南加州，我成立一个家属团契，我陪他们走了4年了，有很多孩子就是恢复，但是又有很多孩子还在挣扎。中华人特别难做，为什么？因为华人爱面子，不敢讲。我有一个不能说是我的个案，我明明知道也是基督徒，非常好的父母，那他孩子有碰毒品，他就假装没有发生。我说你必须要面对真相，你才可以得到治疗。如果没有办法面对真相，就像鸵鸟心态，没有办法。我觉得他是我儿子生命中的羔羊，生命中必要的苦难可以成就永恒的呼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你带领我来到这个教会，让我能够分享我生命中的痛，我生命中的感谢。主啊，我知道就像耶鲁一样，我当年也是跟你求，主啊，你来救我的孩子。主耶稣，你看重我身为母亲的一个身份，你看重父母的身份，从来不会忘记。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也把在座所有来到你面前的这些父母也献在你的面前。做父母要改变，我们的孩子才会改变。主耶稣，在这里，我特别要为丰收教会的每一位坐在台下的父母亲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我真的巴不得在座的每一位，他们曾经得到安慰的，他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他们还在痛苦的，主，你告诉他们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主，面对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心中是恐惧的，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担心我们的孩子还不要紧，还担心我们的孙子。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恐惧拿走，我们只管像亚伯拉罕一样把我们的孩子献给你。因此今天我要做一个呼召。刚才牧师有问你们中间有谁是为人父母的，好不好？今天现在，如果你愿意把你的孩子献给主的，就从你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为你祷告。你告诉主说，主啊，我的孩子不是我的，我的孩子是你的，是我愿意把我的孩子，不管他们现在的光景如何，我献给你。我把我的孩子献给你，因为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孩子的心，只有你可以。我没有办法改变我儿子的心，主啊，但是你可以，我就求你改变他的心。因为我的孩子是你的产业，我的孩子是属乎你的。天父上帝，今天我也站在台上，站在你的面前，我跟这些在座每一位站在你面前的父母一样，主，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孩子献给主，知道我们的孩子不是属乎我的，是属乎你的。我们的孩子在你手中比在我们的手中更加安全稳固。主，我今天愿意站在你的面前立定志向，不管我的孩子光景如何，主，我都愿意接受。同时我也感谢你让我的孩子在我生命中有份。主耶稣，我也感谢你借着孩子所经历的压力也好，苦难也好，让他能够长大，也让我 做父母的能够长大，就像这个莲雾树一样，必须要砍几刀，他们才会开花结果。主，我愿意接受顺服你在我生命中的雕塑，还有你在我孩子生命中的雕塑。主，我愿意接受，同时我也愿意感谢，因为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会过去，只有永恒是真实的。主啊，只有你是真实的，你是何等的真实。主，你不看重我们的身份，你不看重我们的地位，你只看重我们的生命。主啊，因此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愿意说，主啊，我信，我信，但是我信不够，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没有一个父母是完美的，主啊，只有你是完美的，只有天父是完美的。所以我愿意把我的孩子献给主，我相信，我相信你会带领他走人生的道路，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你的爱，我相信你的真实，我相信你，所以把我自己也带到你的面前，好不好？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我相信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爱。我相信你的应许，我相信， 我相信你的应许。 好不好？我们坚定我们自己，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是真实的相信，我们相信神的爱是永远不会放弃的。我们人会放弃，但是神的爱永远不会放弃。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的恩典， 我相信你的恩典， 我相信，我相信你的能力，因为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中显得完全。我愿意相信你，你的智慧高过我们，我相信你，所以我来是为了要爱你， 所以 我来是为了要敬拜你。我敬拜你的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所敬拜的是那永不放弃我们的主，我们所敬拜的是那个完全智慧的主。因此我们的一生来敬拜你，所以我相信你， 为了爱你， 所以我来为了要敬拜你， 为了敬拜你，你在我身作为可畏， 我一生都要来敬畏你， 敬畏你， 我相信你的救赎， 我相信你的救赎。 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也为我们的孩子罪死了，所以我们相信神的救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流的宝血，我们相信神耶稣基督已经复活，所以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爱主，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为要敬拜你， 这个万事包括好事、坏事，因为我们的神是复活的主，我们一生都要来敬拜你。所以我来为了要爱你， 所以我来为了爱你，所以我来为了敬拜你，你在我身作为可畏，我一生敬畏你。 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 这是神给我们的命定，这是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给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为人父母的，不管是现在是为人父母的，将来你要为人父母的，一个深深的呼召。我们要站在这个时代的破口，来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后代来守望。弟兄姊妹，这一个呼召不只是今天7月17号这个时候神差派黄传道在这里呼召了我们，神给我们这一个呼召，让我们在每一天向神来呼求，对着这个世代来呐喊说，我们的孩子每一个都是神所拣选的，都是神的产业。弟兄姊妹，这个信息没有结束，这一个星期，今天开始，这一个星期将是基督徒丰收教会分别出来特别为我们的青少年祷告一个星期，这个祷告是一生的，直到我们见主面的。但是圣灵在这里向我们呼召说，这一个星期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向神来呼喊，对着这个世代来呐喊，就像那一个大熊在影片当中你所看到的，每个人都可以做，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所认识你知道的周围的孩子们。所以从今天开始，每天我们要为我们的青少年来祷告。今天晚上我会把我们祷告的要点送给你们，在 WeChat 我也会放在我们的网站。这个星期五晚上的祷告会，我们将分别祷告，特别为我们的青少年祷告。这是一个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愿意站起来，愿意成为我们的孩子这个时代的代祷者。就像耶稣跟西门彼得所说的，撒旦要来夺他们，但是耶稣为西门彼得祷告，这一个年轻人祷告，以至于他的信心没有掉，以至于当他回头的时候，他可以兼顾他的同伴。我们的孩子不只是他们要成为耶稣基督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这是一个基督徒，他们要成为这一个时代的祝福，他们要在他们朋友中间 make a difference， 他们要成为耶稣基督再来的先锋。所以我在这里呼召，也是请求，或者也是一个要求，星期五晚上7:30、7:30，所有的凡是你有孩子的，我们要来到神的殿中来呐喊，或者你过去都从来没有来过星期五晚上祷告会的，但是今天是一个突破，这个星期五晚上的祷告会将是一个突破。或者你说我工作很忙很累，但是为了你的孩子，为了你的后代，这个星期晚上你一定要 make 这个 trip， make 这一个来到神的殿中为你的孩子来呼喊来呐喊。你很累，我一个星期工作下来跟你一样的累，但是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呼召，可能在今年2017年，可能就你这么一次星期晚上来到神的殿中来呼喊。不管你是做牧师的、教会的牧者、小组长、执事的、同工的弟兄或者弟兄姊妹，但是神今天在这里呼召我们要出来，我们不再沉睡， 甚至你说我都没办法开车来到教会，但是你要付上代价，可能你要叫一个出租车来到这里，我们要付上代价为我们的孩子。只要你来，我保送圣女回去。弟兄姊妹，我们要摆上，我们甚至要牺牲，将我们的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这是你给我们的福照，圣灵啊，求你那极大的能力继续在今